完东西都还没放好就在滑手机，到底在看什么？ 上高雄低碳乐活时光网站登入啊。 登入要干嘛？ 8月1日至8月31日到高雄市环保局指定绿色商店购买环保标章商品，或到环保餐馆及旅馆进行消费，上网登入就有机会抽大奖哦。 酷夏 A 好康标章熊妈记。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我是台湾好媳妇佩珍，多年来我对保养及全家人的健康永远摆第一位，唯有坚持不添加的安心品牌品育方让我最放心。品育方燕盏每天新鲜现炖，最实在，是我健康的好选择。品育方健康专线0800-000-262。 UFO Superstar， 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五月天。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 青春点点点， 时间来到今天和明天的交界，午夜12点，大家晚安，我是鸭川优， 我是山野嘉诚， 欢迎收听 午夜广播站。 再次向大家自我介绍，晚安，我是播报员资历2年的鸭川优。 大家好，我是新人山野嘉诚。 今天是8月3号，然后是农历的7月1号，一开始是鬼门开。 是的。 那今天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说说，就是从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2点钟到凌晨2点钟，都会有我们两个为你陪你度过午夜时光哦。 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介绍那个听众来讯，你可以传真给我们或是打电话给我们，当然会播放好听的歌曲，介绍最新的娱乐新闻。哇，优哥，你准备了什么新闻要跟大家分享啊？ 今天有什么新闻啊？让我想想啊， 最近最 hit 的难道你没有跟上吗？优哥， 是什么？ 就是 我知道昨天举办人想爱最大，就大家明明都说哦，买不到票买不到票，就大家朋友都去了。 还有就是大家都在结婚的新闻。 谁啊？ 就是那个心如姐姐的新闻啊， 跟霍建 霍建华 啊，是不是传说有了？是不是我就有瞄到那个标题一角 啊啊 很快就这样带过。 好，除了这个新闻，除了这个结婚之外还有谁吗？ 还有 啊，各位听众，总而言之呢，就希望你们可以尽快传讯进来，可以告诉我们有什么新闻啊。 是的。 好，那礼拜一呢，主题不拘啊，今天是礼拜二的晚上，那礼拜三的凌晨。那今天因为是鬼门开，也欢迎大家就是加入这个奇异的世界，欢迎你可以传真一些你自己的亲身奇迹体验给我们。传真专线是0223688833，或是你要打电话给我们是0223639955，欢迎你可以传真或是打电话进来给我们哟。 UFO Star 飞碟快红星。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赵永新。那我的这张新专辑 Get Out 呢，是在去年的十月份开始进行筹备的，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啊，里面包括了创作期还有制作期，一共有11首歌，都是我自己的创作，也是把自己想说的话都用音乐的方式呈现出来了。那当然，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写歌的灵感来源，那就是看古装电视剧。对，我专辑里大部分的歌曲都是看《甄嬛传》啊或者《芈月传》写完的，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赶快支持一下我的专辑吧，谢谢大家的支持。 天色已渐晚，结束还不晚，就算再泛滥，也许没有人在管。小说的剧情婉转，描述的细节混乱，怎么样去算都不为过的是一种主观判断。人物的性格释然，表现的方式贪婪，跌宕有起伏的过程，只是不想让你难堪。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前奏的情绪舒展，营造的氛围淡然，自在去感受也不是为的是一种自我偿还。语气的轻重缓慢，表情的从容转淡，解释有分歧的问题太难，别像一个伤患。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纠缠，更别嘘寒问暖。这路再转弯，也不能阻止勇敢。哦，我都不喜欢，怎么能够展示你叫做天空的自然？哦，别心乱，这简单不过是你的手。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2点到2点，一开始今天呢，我们收到的传真是生日留言传真。首先呢，是台北的阿德，8月3号生日，每天都听你们节目的录音档。嗯，今天不是第一集吗？ 优哥还在说什么啊？我怎么完全听不懂？ 好灵异啊！ 对我来说是上班中的小确幸。希望生日的这天呢，都能够有好事情发生。也希望马克玛丽可以用最特别的声音祝我生日快乐。 谁是马克玛丽呀？ 是谁呀？ 我是山野加成呀。 我是鸭川优啊。 什么鸭？ 东山鸭头的鸭 啊。 最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想要点播一首世界名曲，叫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这真的是我超喜欢的单曲呢。 真的呀？ 你干嘛？ 还有一位是嘉庆，生日18月3号，希望玛丽可以用最拿手的方式唱生日快乐歌，希望可以收到9月的入伍通知，这样子今年就可以退伍了，因为83年次只要4个月，应届大学毕业，90、11、12，真的耶！然后他就可以安心准备明年的一般警察特考。 Happy birthday！ 可惜我们不知道你们口中说的马克玛丽是谁，没有办法祝你们用你们希望的特别的方式生日快乐，但是不管怎么样，希望你生日快乐哦。 优哥，你这到底是什么个性啊？ 我是个优柔寡断又容易紧张的鸭川优。哦，好紧张啊。 是我的悲剧，这话上瘾，决心他真内心，我在看明白，我从此真实存在，只是 是我们都是活在那些圈外。Oh Lord， 他跳，那步伐轻飘飘，推开店门就变流出一只猫。男孩竟然对小猫用力踢一脚。 哦不，他是虐猫人。 音乐全主打。 20年长久等待，美丽开始绽放，秘密花园。欧洲歌唱大赛冠军成名曲《小夜曲》。翠山翻唱原曲 I've Dreamed of You。 I've dreamed of you my great love and my best friend。 Now God must know how I love you so。 He's blessed us here today as man and wife。 Come dream with me as I have。 全球超越1000组艺人翻唱《心灵捕手》乔许世纪磅礴名曲 You Raise Me Up。 专辑开始预购，8月5号正式发行。Sony Music， 大家好，我们是 HTJ。 转身离开，怎么感觉都可爱。Baby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12:19:09，我是鸭川优， 我是山野嘉诚。 你现在收听的是午夜广播站。有人要传真给我们吗？欢迎你传真你的奇迹事迹给我们，0223688833，0223688833，或是你利用电台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留言告诉我们，跟我们说说聊聊天，是不是有一封传真啊？ 有，要今天念今天第一封了吗？ Yep， 请。 这个听众呢，叫做路过的游魂。 我天啊，他是真的游魂还是这是笔名啊？ 不重要。 好。 我要念喽。 请念。 我已经死了快6年了。 啊。 每天都漫无目的的飘。哎，那个优哥，你不是帮我加 Apple 才对吗？ 好，等优哥啊。你知道，就是那个午夜广播站，他们 优哥，你不是一个新人吗？你刚那个等优哥听起来好老油条哦。优哥，你有入戏吗？ 你知道午夜广播站，它其实是有音控、有导播的，不像我们就是事事要自己来。 可以了吗？我已经死了快六年了，每天都漫无目的的飘荡，所以应该算是游魂吧。生前我打棒球。但是幽灵却无法打棒球，因此现在每天都无所事事。幽灵又不用睡觉，晚上闲得发慌，所以我很高兴你们两个人开了这个节目。嘉诚啊，你的声音真可爱。鸭川 DJ， 你也要加油哦，我还会继续传讯息给你们的。 哦 哦，优哥，优哥，他后面还有个小故事，你要听吗？ 什么？ 他附了一个鬼故事。 这是真的鬼故事，对不对？这是真的听众传进来的鬼故事，对不对？ 优哥，你要听吗？他的传真连在一起，应该要听吧？ 我是很不想听啦。 他说，他隔壁邻居阿姨跟他分享的，当他的儿子才几个月大的时候。阿姨很喜欢用手机录下儿子的可爱笑声，录音的时候都要数一二三，讲到三的时候，儿子就会笑得很开心。一、二、 三。 可是有一次，当阿姨想要分享录音档给别人听的时候，发现他说一、二、三，后面有个人接四。优哥，这是不是还好？ 这好像还好哎， 优哥可以吧？ 这好像可以。 优哥，我好像闻到你的脚臭。 真的吗？你感觉到了吗？ 他好像飘过来了。 我今天的脚真的非常非常臭哎。话说我的妈妈家母在之前又告诫我说，什么鬼门开的时候你要讲鬼故事，不要这样子，很认真跟我说。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侵犯人家，我们要尊重他们等等的。然后我就说，对啊，就是为了庆祝鬼门开， 应该不是用庆祝吧？ 不是庆祝，应该是庆祝吧？不是吗？就是如果你身为一个鬼的话，你不是应该很开心 现在开？ 对啊， 嗯， 对啊，我们就是你知道，欢迎你耶 ，Ghostbusters， 请说。嘉诚怎么了？ 我刚刚又开了一个网页，想要搜寻更多的故事给你。 结果， 它刚刚不停的跳，我就想说是不是图片太多了，我就一直等，它就一直跳，然后它就闪退了。 所以你觉得这是灵异事件吗？ 这是一个 sign。 你觉得这是录音间，这是午夜广播站灵异事件吗？ 对。 告诉我们不要再继续做下去了。 我跟你说。 脚真的很臭， 人不要不信邪。 哼， 这是会聚集的。 你现在是在吓我吗？ 我没有在吓你。 Are you frightening me？ 你现在是在吓我吗？ 为什么没 有 Wi-Fi？ 你现在是在吓我吗？ 我只是想跟你说，优哥，你妈妈说的话是其来有思。 眺めていた汚れもないままに 12:27的午夜广播站，我是鸭川优， 我是山野嘉诚。 看到 APP 上面有听众说，但是脚臭会驱魔吧，我就放心不少了。 我想也是， 我就不害怕今晚了。 那我们要继续朗读大家的传真了吗？ 是的，欢迎你传真你的灵异故事给我们，0223688833，0223688833。 可以打电话吗？ 也可以打给我们0223639955。如果你在大台北地区，你就不需要加零二了，23639955。 你好，我是小五。分享一个在乌秋乡当兵的亲身经历，我从没用文字叙述这个故事过，我就不知道感觉怎么样，先分享分享。我在2011年的初三登岛，发配到灯塔观测兵的职位。简单叙述一下，灯塔入口处有个不知道是天主还是基督的坟墓。灯塔一楼的入口旁接着战备坑道，这个坑道直直走，坑道直直撞，可以连接到战争时期的轻伤区跟重伤区。灯塔的二楼是观测兵的床，唯一的一张床，床头挂着观世音的佛像，没有人敢轻易的移动它。灯塔三楼就是观测兵执勤的地方，执勤的座位的正后方的悬梁上有一本厚厚的金刚经。听学长说，金刚经摆放的这个位置是属于要镇压这一边有的没的最佳的位置。乌秋的夜晚没有路灯，伸手不见五指的你都只能靠手电筒。记得在大概8-9月间，那个时候我已经算是老兵了，只剩下一个多月就退伍，其实也没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名新兵，这个新兵我们就叫他阿嘉好了。因为某某某什么什么几颗炮的长官要来，所以一堆资料啊，什么外观粉刷油漆啊，大家都很忙。新兵阿嘉登岛的第一个晚上，班长因为有弹药的资料必须完成，可是弹药资料库却是在岛上荒废区的中间。在资料库门口正对面是废弃的厕所，大概15-20步的距离。班长在资料库内打着资料，阿嘉就站在门口一直看着那间厕所。班长就说，阿嘉进来，不要在外面。阿嘉就跟班长说，报告班长，那边有人在走来走去。班长立刻带着阿嘉回到我们的哨所，然后集合我们待比较久的学长骂我们说，到底是谁告诉阿嘉关于那边的鬼故事，搞什么玩我啊。我就说了，报告班长，阿嘉登岛的时候我们都还在执勤，刚刚才回来哨所。这个时候菜鸟阿嘉就说，报告班长，其实我从小时候到现在我都是会感应到一些东西的。这个时候班长就说了，阿嘉，明天早上东西收一收，小五你赶快退伍吧，你去跟他学观测。 优哥啊，你有在听我念故事吗？优哥，为什么你把指头塞在你的耳道里啊？那是想听得更仔细还是想 啊？你说什么我听不太清楚了。 优哥，这是做节目的态度，这不是你今天上班第一天吗？ 没有办法，我太害怕鬼了，对不起嘉诚。 刚刚说到因为什么某某某几颗炮的长官要来，隶属于灯塔观测的我也是一堆事情。最累的就是灯塔内所有墙壁跟楼梯都要重新粉刷。阿嘉刚刚被分配过来，就因为要重新粉刷的关系，每天都刷油漆到凌晨的1-2点钟。在终于完成的那一天，我清楚记得时间是凌晨2:30，我跟阿嘉站在战备坑道的入口中间，跟阿嘉大概有至少有3步的距离吧。我们分工收拾着粉刷相关工具等等之类的东西，突然有个很浑厚低沉的声音，感觉就是在我耳边大吼的音量，可是我听不出 他在说什么。这个声音让我愣了一下，可是当时我第一反应是当作没听到，继续收拾。当我继续收拾的时候，阿佳说话了： 报告学长，你有听到有人在旁边吼叫吗？ 没有啊。这个时候突然声音就在我说没有之后又在我旁边吼。 干嘛？ 我打算继续没听到，阿佳就说： 学长你听到了吧？我看你动作明明就慢下来啦。 怎样？听到又怎样？赶快回三楼，早上起来再收啦。 你讲小声一点啦。 接下来只记得我们两个人待在三楼执勤室金刚经的前面，是怎么样把时间耗到早上的呢？早就已经忘光光了。 都讲完了，优哥，我讲完了。 哦，讲完了，讲完了。 你根本没有在听，你的叫声根本也没有跟在故事的 tempo 里。 当然没有啊，我听得到的话还得了？天哪，我要怎么回家？优哥怕鬼呢。12:33，深夜12点的电台奇迹，你要加入我们今晚奇幻的夜晚吗？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23639955，02-23639955。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韶涵。 傻过，疯过，是非的条件，疗伤极限，一夜之间。 劲歌金曲， 逗你笑，让你靠，却从来不求回报。陈大天深情推荐，暖场男朋友。 朋友之间我最活泼，把你拱成一个皇后。任何时候，永远都得宠。最怕我有失手，最怕你不懂我话多。为什么散场之后又还给我落寞？是能暖场的男友，人群中躲在嬉闹背后。当被你的忽略层层剥落，我才发现有多痛。暖暖场的男友，角色冲突却乐在其中。我愿继续在你周围守候，你是否会偶尔感动？ 何启宏作词，陈大天作曲演唱，《暖场男朋友》收录在陈大天第二张专辑《一百种失恋的方法》。 感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竹外的游子，你过得好吗？你还记得那双刻满岁月痕迹、为家人默默付出的双手吗？那是你一直依赖却渐渐忽略的爸爸。有多久没有跟爸爸嘘寒问暖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给爸爸，让他知道你很好，并说声爸爸我爱您。太和工坊给你向天下所有的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 现在风里夜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你 也现在未来每天都是崭新的第一页。我是 Angela 张韶涵。 Hello， 我是谢欣芷。 Let me do it, I can do it， 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最棒的就是你。 12:40，我是鸭川优。 我是山野嘉诚。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12:00到2:00的午夜广播站，欢迎你打电话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生活，0223639955，0223639955。说到在外岛当兵呢，就虽然我没有外岛当兵经验，但因为去年去了一次马祖，然后就去了南竿，看到那边的坑道，就发现哇，如果在坑道那边，我就算是大白天去的，我都可以理解，就是那种阴森跟恐怖的感觉，就更不用说我要住在坑道里面，我要驻守在里面， 嗯， 然后会有多少吓人的鬼故事， 嗯， 对吧？然后你去参观那个什么战地博物馆，博物馆上面也是在讲说什么传说当中什么连集合场会有一个幽灵连队，还幽灵营这样子， 那不就是神鬼奇行吗？ 对，这根本就是神鬼奇行的故事吧。 但神鬼奇行很卖座哎。 就是什么在曾经有一连死守，然后全部都殉职了，然后还是什么发生船难跟海难，可是他们彼此都不知道，所以每到就是晚点名期间，他们都还是会到连集合场集合，然后还是会点名，直到有一天我们伟大的蒋委员长立正。 是因为蒋委员长吗？ 视察马祖的时候，我觉得这还在造神，你知道，就视察马祖的时候，然后就是有跟他们说啊，你们假设是什么16拐连好了，就16拐连，你们辛苦啦。然后之后他们从此就再也没有出来。哎，这真是神鬼奇航的故事哎。 到底是先有神鬼奇航呢，还是先有妈祖的故事呢？ 什么意思？ 你刚刚叫妈祖吗？ 对，妈祖。 对啊， 还是你觉得 还是那个编剧有一年他来台湾旅游，然后顺道去了马祖，然后 你说 翻译讲了这个故事 哦，他有翻成英文， 他就看了就发现 What a wonderful story， 然后他就觉得那我就把场景改一改，改到海上去。 这是那也是蛮棒的啦。02-23639955，02-23639955。嗨， 那佑哥你要听新故事吗？ 我把耳机拿下来。 但新故事啊，嘉诚好怕自己讲不好，因为嘉诚跟大家是同步阅读的。 没有问题，嘉诚那个阅读能力很好的。 那 嘉诚就是反应快。 希望那个你在 PTT 分享的人不要告我。 为什么会？ 我怕现在开始都会说什么很多不准什么转载，不准随便分享，不准什么公开干嘛干嘛干嘛。 可是你 PO 到一个公开的地方，你不准人家公开 什么的， 你不准人家公开，你脑子是有病吗？ 总之，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流传在高中部之间的故事。好的，话说呢，那个时候小妹我中二病还很严重，所以为了可以光明正大翘课，我就跑去参加童军团。当时童军团呢有分国中部跟高中部，可是都是一起活动的哦。有一天忘记是在学校露营还是参加活动，大家都在童军团部待到很晚。在这边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团部好了。我们的团部呢是在旧校舍，那旧校舍的格局就是很老啊，那种学校大门一进来就正对穿堂的楼梯，楼梯呢就会分左右边可以上楼，然后中间对着大门的地方摆了一面大镜子，然后镜子上面还会写礼义廉耻，然后挂国父像那一种旧式的。那我们的团部呢就在一楼面对镜子的右边。当时大家在团部里很无聊啊，就跑出来坐在楼梯旁边聊天。突然有一个资深的学长跟我们说，哎，你们要是想上厕所不要在这边上，回新大楼上比较好哦。身为一个有求知欲的好孩子，我马上就想逼问学长原因啊。哎，在这边又要补充一下关于旧校舍的厕所了。它很奇妙的是，虽然是厕所，可是并没有建在校舍里，它是自己独立一栋，而且有两楼。在二楼的部分呢有个空桥可以跟校舍做连接，所以呢可怜的夜校生上厕所你还要过桥才会到。好，总之呢不知道是不是管线太老旧了，有的时候学校啊会把桥的那一端厕所入口用很大片的铁片给钉起来不让人进去，可是有时候又可以进去用。小妹我有用过几次啊，我只能说脏脏的马桶上面好多虫哦。好的，事情呢是发生在以前高中部晚自习的时候，有三个好朋友，就称他为 ABC 男吧。他们趁着中堂休息的时候在聊天， A 就说啦， 哎，你们知道吗，现在那个旧校舍的厕所又封起来了耶。 B 就说，那我们就常常这样，又没什么好稀奇的。 哎呦，这次不一样啊， 听说哦是有个夜校的女生，他趁大家上课的时候跑去厕所里自焚呢。后来去上厕所的人想说那间怎么黑黑的，把打开就掉出一具烧到一半的尸体。原来那个女生未婚怀孕想开去自杀了。这个时候 C 就跳出来，拜托，这种漏洞百出的故事你也信？你太白痴了吧。但是你知道身为男生最忌讳的就是被质疑嘛，所以 A 就恼羞啦，怎样？ 哎，不相信是不是？有种，那我们去看看啊！你看那个厕所里面有没有被烧过的痕迹，就知道了嘛。 那个门的中间封锁大铁片，就只有钉在门的中间而已，离地上还有一小段距离，所以比较瘦小的人还是有可能爬得进去的。反正同学起哄嘛，三个人就不知不觉去到了旧校舍的穿堂，但因为事发地点在二楼。一楼的厕所是上不去的，要从校舍的二楼走空桥过去。这个时候 A 最胆小了，他就说， 哎，反正不相信的是你们啊，那你们去看，我留下来把风。 BC 就好，他们自己上楼了。留下来的 A 过了几分钟就开始后悔，不对啊， 虽然说人家传说闹鬼的地方是厕所， 但现在半夜其他地方也很恐怖啊。 比如说现在镜子上面的国父像不是说什么对国父不敬国父就会变脸吗？不然就是照镜子啊，然后出现其他的东西，太可怕了。 A 越想越害怕。又过了十分钟， B 跟 C 同学都还没有回来， A 受不了，决定我要主动上楼去找他们。没想到就这么几步的距离可以打破他对恐惧的认知，因为他刚走进二楼， A 就看到 C 跌坐在走廊上，对空桥大喊说： 你不要过来。 A 马上过去扶他，就说：哎，你干嘛？他 B 勒，他在哪里？ C 好像根本没有听到 A 勒讲话一样，对着空桥的方向一直喊：你不要过来哦，你不要过来哦。 A 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他先看到 B 跌坐在空桥中间，手脚并用的往后退，再往前看，发现铁片底下的缝隙，厕所门口下面伸出了一只手，那个手真的就像恐怖片一样苍白毫无血色，而且他抓着铁片，手指手腕手臂慢慢的从黑色的缝隙当中伸出来，然后看着有黑色的头发慢慢的出来，他看到一个女人就真的从缝隙当中开始爬了出来，越爬越快。这个时候 B 也退到校舍的这一头，他们三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都往回跑，一路狂奔，头也不回，跑回教室才松了一口气。C 说当他们走到厕所的时候，想说先看看缝隙底下看里面的状况，结果一趴下去就看到一双惨白的脚踝在他眼前，接着砰的一声，重物掉了下来，在他面前的就是一颗头颅，一双眼睛就这样跟 C 对上了。 优哥你在演啊，你根本就没有在听 我 你根本没有在听我讲鬼故事。 我觉得好可怕，有什么重物，什么脚踝，什么狂奔啊啊啊，好恐怖。 是要播狂奔吗？ 应该要播 一路狂奔都不要回头。 应该是要狂奔的。嘉诚，你不要再这样吓人了，一个小时快过完了，我还要再撑一个小时，再撑七十分钟我才能回家。

中西乐章百年经典， 土地传唱原声歌谣， 传统戏曲跨界新传， 今夏戏曲与传艺音乐出版界的盛宴，第27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8月13日晚上7点，国立传艺中心宜兰园区蒋渭水演艺厅。 8月14日晚上6点，东森超市全程转播。 传艺金曲邀您一同品戏赏乐。 以上广告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提供。 大家好，我是陈淑丽。我们需要有你的付出，让这个世界有所不同。亲爱的朋友，请和我一起响应联合劝募一日捐，让每一份爱都能够送到需要被帮助的朋友。请赶快上网搜寻联合劝募一日捐，电话02-2378-2256。 我是陈大天。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 UFO。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您准备好迎接夏天了吗？出门在外要记得补充水分，携带饮水要注意溶剂的安全，以免受塑化剂的危害。太和工坊 TR55 水壶符合国家安全标准，通过欧盟16项塑化剂安全检验，耐高温，很安全。正确选择安全容器，饮水健康有保障。太和工坊庆祝父亲节，全馆88折，满额再送好礼。更多优惠，请洽太和工坊。 现在 未来每天都是崭新的第一页，我是 Angela 张韶涵。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 别再想太多，用仁慈老实的问题，把烦恼抛到你脑后。飞天内问，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时间来到今天和明天的交界，5月12点，大家啊，现在是1点了，凌晨1点钟，大家晚安，我是鸭川哟， 我是山野嘉诚， 欢迎收听午夜广播站。 怎么了呢？ 哇，嘉诚，你不想照本走啊？ 没有啊，你说7月份还有什么节日吗？这个头不是应该你开吗？ 不，这一开始应该是你开的呢。 是吗？ 一开始应该要说，哦，天气变热了呢。哦， 要从天气变热了开始。 Yep。 哇，优哥，天气变热了呢。 哦，是啊，而且今天是鬼门开呢。今天是农历7月1号啦。 嗯， 再过6天就是七夕啦，就是七夕情人节，是一个你最讨厌的节日。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普通的节日。如果你在交界处的时候不小心发生了一些事情，7月7号不过就是头七的那一天。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谁受得了啊？ 优哥，我们还有一个传真还没有念呢， 请念。 这是 Trish 的传真，他说夫妻吵架，老公失手打死了老婆，老公立马毁尸灭迹，叫小孩赶快，我们赶快搬家。一天2天过去了， 先生觉得奇怪，怎么小孩从来不好奇妈妈去哪呢？到第三天，小孩才忍不住问爸爸说： 爸， 爸爸，这几天你干嘛一直都背着妈妈？ 爸， 还好，不要细想，我就听不懂，没有关系的。 OK OK， 1:04，今天晚上有没有人跟我们分享你们的 经历？ 对啊，0223639955，或是我出去看一下传真好了。 应该是没有传真吧。 How do you know？ 如果之前都那么强力征求的话，没有道理这个小时就讲几次就突然就有了。 有可能就是现场感的差别啊，之前讲的说哦，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来做这个，可是现在就是我们 right now 现在传真0223688833， 竟然如此的正面，那你就去看吧。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去看的时候你要讲什么呢？ 优哥你不听啊。 好，那我马上去。 好的，优哥你要帮我加那个，这是一个 T 小姐讲她朋友的故事。 Tina， T 小姐说，没有想到我生平听过最可怕的鬼故事就发生在我好朋友的身上。当时我们高职刚毕业，我朋友因为工作的关系寄住在亲戚的阿姨家。阿姨家是店面，前面是卖面，后面就是住的地方，他们就让我朋友住在家里的小仓库里。可是住进去之后，他每天晚上都睡不好，每天都做梦，梦里就是梦到有一个女人的头在天花板飞来飞去，而他床边的那一面墙靠近枕头地方还有一个可疑的水泥补过的痕迹。做这样的梦，看着这样的痕迹，他每天晚上都吓得偷偷在哭，毕竟那一年我们才18岁，他就一个人住在这样的屋子里，又不敢跟父母说。可是再撑也撑不了多久，一阵子之后他受不了，鼓起勇气就跟阿嬷说家里发生的事情，说他遇到的事情。阿姨惊讶了一下，不是阿嬷，原来是阿姨。阿姨惊讶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说了这个故事。原来半年前有一个女生在顶楼跳楼，可是却卡在两栋大楼的中间，消防队来了却无法进去那狭小的巷弄之中，只好到阿姨家敲破墙，把卡在中间的尸体肢解了之后再取出来。而我朋友睡觉的地方就是当初取出尸体的地方。他听到阿姨这个故事简直吓傻了，因为他就睡在这个房间里，又离那个洞靠得这么近。他一想到当初那个女子跳楼的时候不是头先朝下吗，那这样这个距离算起来，他们每晚不就是面对面吗？讲完了啦。 结束了。 结束了。 好可怕哦。 你根本就没有听到。 怎么这么可怕啊。 有人说想开直播看优哥听鬼故事的表情。优哥自己怕鬼，自己讨厌别人吓他，刚刚他出去回来还从我后面哈的一声吓了我一跳。 有吓到你吗？ 我有吓到。 真的？ 你就不怕我魂飞走，趁机被附身，坐在你对面的就不再是我吗？ 啊！ 为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我在确认你还是不是你啊？ 我还是我吗？ 真的吗？ 真的吗？ 我怎么知道现在这个是你？我怎么知道你是原本的嘉诚呢？嘉诚， 嘉诚千变万化的哟。 0223639955，0223639955。 02-3639955，嗨，你好啊！ 喂，你好， 嗨，你是？ 我是那个，就是，我是常在那个 app 上面留言那个 Henry。 嗨 ，Henry。 Hey， 对，就是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有发生一件蛮可怕的事情。 嗯，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二技，然后当天我在睡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背后好像有什么动静，这样 有什么？ 有点动静，就是我觉得我床背后有动静这样子。 嗯， 然后可是我那时候不以为意，是因为我以为我是睡在我老家的房间。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哥常会去我房间借住，所以我以为是我哥，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侧睡嘛，我想说我就是翻身过来看一下他到底在干嘛。结果我一翻身之后呢，我就发现那个不是我老家的房间，那个是我在大学附近租的宿舍。 嗯， 然后我就那个睁开眼睛看到之后，那个就是整个眼前的那个情景，就是都不是我想象的这样子。然后我就傻眼了一阵子之后呢，我面对面看到的东西是一张面具。然后他是对一张白色的面具，然后 我听到了， 马克， 没 有，优哥，你怎么了？ 优哥，你冷静好不好？优哥，你冷静想想，歌曲 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 你冷静，歌曲魅影也不过也是一张。费翔他也带过吧，好了，让我们从面具开始。 我要继续讲吗？ 不是啊，从刚刚到现在，高潮还没来。 什么？ 优哥就崩溃。 恐怖哎、欸！ 有人说你的叫声也太浮夸了吧？ 很恐怖哎、欸！ 又没多恐怖，叫成那样。刚刚优哥跟我分享说，他去看魔鬼克星的时候叫半天，还抓隔壁。 没有叫半天，就是该被吓到的时候都有叫。 而且 魔鬼克星不是喜剧吗？ 是喜剧，但是他有几个设计会吓人， 然后他就我就喂好了。 那我要继续讲完吗？ 请继续。你转头发现是一张面具。 对，我转头正对的就是一张面具，然后它是没有，它是只有眼白的面具，然后就一直凝视着我。 再转头发现，它穿剧会变脸，好恐怖哦！ 然后因为我就是像被鬼压这样子，我全身没有办法动弹，我就这样一直看着它，一直看着它，我不知道看了多久的时间。然后一直到外面的电梯有人上来，然后听到隔壁的住户就是他们有出声音这样子，然后我全身才能动，然后我可以动的时候，他就瞬间就是烟消云散这样子，就是非常实体的一个鬼， 但是他也没有干嘛，就是压住你， 他没有干嘛，但是他离我很近，大概就只有20-30公分这么近。然后我一直看着他， 这样会造成你以后就是比如说睡觉侧睡的阴影嘛，因为这是你自己发生过，这也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就是大家一起在听，是听来的故事。 可是因为我醒来，我做了一件很贱的事情。 什么？ 就是我醒来之后，我就说阿弥陀佛，因为我的同学住在隔壁，请你去找他。然后我就继续睡我的觉。 你 很贱呢。那你朋友事后有说他有一些很奇怪的经验吗？ 他只是觉得就是我们宿舍怎么阴阴的而已，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遇到他。 嗯，好的，谢谢 Harry 朋友当我们今天的第一响。 晚安了 Henry。 晚安， 拜拜， 拜拜。 果然是没有人传真给我们。 有人说 App 怪怪的。 怎么怪怪的？ 断断续续。 断断续续是网络问题吧？莫非？莫非？ 有人说对，幸好 App 常常断断续续。老是哭哭又啼啼，会引起所有人 的同情。好，我准备好我的直播了。如果等一下还有人要打电话进来跟我讲鬼故事的话，我就会在欧马克直播鸭川优怕听鬼故事。轩的面具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我要怎么叫？ 你要怎么称呼呢？ 嘉哥， 嘉哥哦，嘉哥，你要跟我们讲恐怖的事情哦？ 不，我要叫你鸭。 哦，你要叫我鸭哥哦？那你要，那我要叫你什么？ 阿光， 阿光哦。 我记得我讲我当兵之后发生一个事情。那个也不是说算什么，那不是我本人碰到的，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就站卫兵嘛。 嗯， 那我们那个长官他就半夜回来，那回来的时候他就叫他的司机去那个厨房帮他煮宵夜，然后他就过去那个厨房，然后后来大概十几分钟吧，我就听到那种有那个碗盘打翻的 干嘛。 优哥，你不是要直播你听鬼故事吗？ 我正在直播啊。 你在直播当中吗？ 对啊。 你用哪一个直播？ 欧马克。 OK， 这个已经可以看得到了。 但是这个直播应该蛮无聊，因为你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就是看到一个人，然后一直把自己的耳朵压着。 你可以把你的耳机给你的直播听啊，反正你又不听。 太麻烦了啦。 好，请继续。 好，也就听到那个厨房有那个碗盘打翻的声音嘛。 嗯。 那我就看了一下。因为有看到有隐约有看到人影啊，因为他厨房那个灯没有，不是开那个这样的那个灯， 嗯， 那我只是看了一下有那个人影，就想说啊，就是打翻那个碗盘，我就没有注意看那边，后来我就继续站，后来就发现厨房那个方向的余光就发现好像有东西在晃动， 嗯， 那我一看，我转过去看就是。那个长官的司机啊， 嗯， 他用爬的回来， 嗯， 然后他就说他好像不知道看到什么，就是吓到腿都软这样， 嗯， 那我们就就跟那个长官讲，长官说不可能，啊，我到一起看一看，然后我就把楼上那个卫兵也叫下来，两个人一起还上刺刀这样， 嗯， 然后他就 到了门口就是先进去，然后他叫我先进去，然后两个在那边推来推去的。 嗯。 不过后来我们也是没有发现，就是看那个司机，他是用，他说他吓到腿都软了。 但是不知道看到什么。 他就说有看到一个黑影，在他，就是在他那个眼前，然后出现一下又消失，出现一下又消失，然后最后一下他刚开始说他以为是眼花，可是一下，他说他看到的感觉有像蚊子一样， 嗯， 就他第三次他才吓到了，东西就反，然后要出来的时候他就腿软， 但是他始终不确定那是什么， 他就看到黑影，一个人影的黑影，然后有点像直体的。 嗯， 我看到在我直播上面有人说其实不恐怖，我放开耳朵了，对吧？等你讲完了吧？ 你刚都没有在听 啊？当然啊，对对对对，我刚都没有在听。 他是不会加入的。 马克原来这么怕死， 怕死了。 你没听到刚刚只是听到一个白色面具就叫成那样，他只是听到白色面具。 白色面具很恐怖哎。白色面具很恐怖哎、欸！ 你去逛百货公司，有个牌子叫歌剧魅影，它也是一个白色面具。 白色面具很恐怖哎、 欸！你有没有去看那个什么？那个日本那个连续剧，那个叫 什么？ 家的记忆是谁演？ 家的记忆也对，也有面具。那你看了怎么不觉得可怕？ 可怕！木村拓哉好可怕啊！ 明明 哦，不对， 看 他 的 是其他， 看他老婆小孩都在， 明明就是他老婆。 上户彩就算白色面具还是可爱，可爱死了。 对，真可爱 啊！太喜欢了，我受不了。那怀孕的时候怎么还可以接戏啊？那个身体那个样子， 身体哪个样子？哪个样子？ 丰满的样子。 好憨的，好憨的笑容哦！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笑容？那个笑声真实到爆、 嗯，谢谢你，阿光。 谢谢，晚安。 晚安哦，拜 拜。 拜。 哎、欸，不对，他太早出来了， 我 应该等一下再还他。 最可怕的是 ，App 上有人说玛丽你叫什么，我吓到两次。 你有叫吗？你没有叫啊。 我今天没叫啊。 是马克在叫， 还是你真的听到一个女生？ 广告啦！ 耶、yeah, ，风声加了， 去三仙台看日出， 摘星宿赏星空， 七天马逛森林公园，三天两夜入住纳鹿湾，还有， 哎、欸，带我一起去啦！ 旅游台东首选纳鹿湾，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我是哲哲， 我是耀耀， 我们在左耀 iPlay 签唱会有好多礼物大放送。 台中新时代购物中心，8月14桃园大江购物中心，8月21台南南纺购物中心， 等你呀。 左左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就是要会 Solo Music。 大家好，我是许嵩。 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惧某篇相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篇传真？是不是感觉也不是可怕的传真？你应该用两手很郑重着拿着传真，然后深呼吸一口气以后，用银铃般高亢的声音朗读着。 啊，有一个男生晚上要坐公车回家。 怎么哈、啊？你要讲真的可怕的吧？ 可是因为这个男生啊，到站牌等的时候太晚了，然后，哎，优哥， 干嘛？ 优哥，我的效果呢？ 哦，对不起。 他也不确定这个时间到底还有没有末班车啊，可是又不想走路，因为他家很远，所以他就想说好吧，再等一下吧，搞不好末班车还没走。等啊等啊等，他觉得可能没局了，可能没车吧，想要放弃的时候，噗噗噗，远处有一辆公车出现了，他就很开心的举手啊上车，然后发现这车很怪耶，照理说最后一班车人应该不多啊，而且这边又那么远了，可是这台车座位上都有坐人耶，虽然说还有个空位啦，而且车上又很安静，都没有人讲话，他就走到唯一的空位坐下来了。空位旁边有个女生坐在他隔壁，他一坐下，那个女生就悄悄跟他说，你不应该坐这班车的。他觉得很怪，女人就继续说啦，这班车不是给活着的人坐的，你一上车，你看他们等着要抓你去当替死鬼呢。这个时候这个男生很害怕，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这女人跟他说，没关系，我可以帮你逃出去哦。于是他就拖着这个男子拉开窗户跳了下去，男子还发现当他们要跳的时候，他听见车里那些人喊着说，怎么让他跑了，怎么让他跑了，怎么可以让他走呢。当他们跳车站稳的时候，他松了一口气，想要转身跟女的道谢，女孩笑了，现在没有人跟我抢了。 讲完了，大家又在上面说真的不可怕啦，真的不可怕。 我要说就是现在真的， 你说很难找到原创厉害的， 或是因为大家就是听过鬼故事真的太多了，所以你要听到你完完全全没有听过，或者是你不要去叫我啦，你就不怕镜头里面看到其他的、哦、就是听过越来越多，然后就是 你说像唐老师那样塞一下门开起来哦，这么厉害，我们的门很重， 我们真的很重，没有音控在躺在地板上匍匐前进是打不开的， 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鬼故事让人觉得害怕非常的不容易，加上很多人听鬼故事是抱着 好笑的心情，找茬的心情， 跟找茬的心在听，那就更不恐怖了。 那就跟就是做就是， 就其实就是跟 对听脱口秀是一样的嘛， 就听喜剧是一样的道理。 有些人就 说我等着听，我恐怖， 看有多好笑啊？ 怎么可能？ 有多好笑？嘿嘿嘿嘿嘿！ 啊，鬼故事就是不可能啊。 这一篇不可怕的、欸。你的加成？ 什么加成？ 25页加成。 什么加成？加成是我的名字啊，怎么会忘记了呢？25页我看看哦。这个真的非常不可怕，这个没头没尾耶。 对呀， 那就给优哥念吧。 为什么？这是加成慎重的用两手拿着传真深呼一口气念的呢，用高亢银铃般高亢的声音朗读着呢。 嘉诚慎重的用两手拿着传真深呼吸一口气之后，把传真传给了优哥。优哥用他非常有质感啊，什么都能配，还可以跟林俊杰成为朋友，还可以配台语的声音朗读了出来。 你改本啊。优哥嘉诚姐晚安，今天我要拜托你们帮我代念一封给妹妹的信给小若，很感谢你一直惦记着我，但是我希望小若你能获得幸福，别再管姐姐我了，尽管去做你想做的事吧，觉得寂寞的时候可以打开我房间里的凯蒂猫宝盒，里面有我给你的礼物哦，而且还有一封留言，虽说那封留言是我小时候写的，但我的心情至今不变啊。忘了说，宝盒被密码锁锁住了，密码是小若的生日加我的生日，如何？相信了吧？这封信真的是我写的哦。拜拜，小若，你要加油，连我的份，一起活下去哦。等你变成老婆婆到天堂时，我们再好好聊天。再见。 送。 之后就会看见彩虹，就让可苦可乐给你希望与勇气。感动全日本的百万平民组合可苦可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零到六岁是发展迟缓儿疗愈的黄金时期，然而诞生在偏乡的迟缓儿，因为资源缺乏，成长之路总是渺茫。我是胡瓜，伊甸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让每分钱在最需要的地方为迟缓儿提供成长的希望。请拨打支持专线02-2230-6685，或上伊甸基金会官网。 创作暖男 Eric 周星哲， 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 南瓜全数位排行冠军推荐你好不好。 Eric 周星哲第二张创作专辑开始预购，8月5号正式发行。Sony Music， 我是田馥甄。 1:36，在刚刚，为什么我有 echo？ 1:36，刚刚有听众问说，这个单元会持续下去吗？ 午夜广播站吗？ 就是大家一起来讲鬼故事这个单元， 这就只有现在 right now 期间限定哦。 对啊，有听众说可以一直讲吗？或是就是每个礼拜在鬼月的时候，每个礼拜都讲一集。 那你有很多人愿意提供，跟大家愿意分享啊。 对啊，就像以今天这么不踊跃的情况，我想 这光是今天可以真的做完一集都没有恢复到原本的身份，我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 不然的话就是未来就会变得完全预录，就是很单纯，我们就是一直念网络上鬼故事而已。 因为 也没有人要打电话进来分享的话。 Yes， 你有听到回音吗？ 喂，没有啊。 还是我幻听？ 我想是你幻听，毕竟你的耳朵比较敏感，毕竟你是优哥啊。 我是小丑女吗？我是小丑女朋友吗？ 我们是看过自杀突击队吗？ 02-2630-3995，嗨嗨嗨。 Hello。 喂。 嗨，你是。 喂。 你好。 喂喂喂。 你好，你是谁？ 这不会就是你的鬼故事了吧？ 喂， 一直喂，不会就是你的鬼故事吧？ 没有了，我刚好开广播，我今天要讲。 所以你有准备？ 我有准备，我真的有准备。 你说你也有鬼故事哦？ 我有鬼故事啊，我从小到大都有鬼故事。 从小到大都有？ 都有啊，我从我大学毕业旅行的时候就有。 交给你了。 那时候我毕业旅行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住在那个垦丁的小木屋嘛，那我们晚上一群同学在那玩那个扑克牌，然后就是玩到很晚的时候，然后就是窗户一直都没有开哦，然后后来不知道什么突然他就自己开了，那时候大家都已经睡着了，就只剩我还没有睡， 他就突然自己开了，然后我就往外出去看，然后说怎么会，因为我那时候比较小，我没有想那么多，然后说我把它关起来好了。然后昨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问说，就是你们有人就是发现就是窗户有开吗？只是他们都睡着，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啊。 嗯。 然后后来我问了才知道，就是说那间房子里面以前有过的这样子。 嗯。 应该没有很可怕，对。 也不是没有很可怕，就是。 应该没有很可怕吧？我是就是我自己亲身发生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有一次哦，讲当兵的时候，当兵的时候那个比较真实。 在什么？ 当兵的时候，那时候不真实，因为那时候， 哎，你的收讯真的很差哎，我现在是听不到了。 拜拜喽。 收讯很差。为什么我听得到你们？ 可是你刚刚有一段我都听不到哎。拜拜喽。 02236399555，对啊，为什么突然会这样子啊？ 可能他移动了一下之后，讯号就不好了。 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是会常常接听到就是收讯很不好的电话？ 有时候这样，我不觉得现在收讯有比较好哎。 你说以前可能大家还会追求收讯， 就是我觉得跟我刚拿到第一只手机，然后拿手机打给朋友的手机在讲电话，跟我现在拿手机，你不觉得差很多哎？ 就你觉得收讯这件事情没有随着时代进步而在进步的？ 没有啊，应该说那个时候就已经极限了吧。 还是没有人就持续在进步这一件事情，就觉得 有可能 啊，可以通就好， 因为现在也许还是很多人都要用什么 LINE 打电话，然后干嘛的，他已经不用那么在乎，这不是绝对唯一的通讯品质啊。 02236399555，嗨， 你好， 你 好， 你好， 我是悲情男子， 悲情男子， 都是女生啊，都是男生哎， 就是上次点歌，然后你说没有歌。断了电话之后，来跟我说啊，没有这首歌，播了什么一级骂是吧？ 一级骂，优哥怎么会知道那些事情呢？ 优哥不知道那些事啊。 我来讲一个，17、18岁的时候我在打工， 在哪打工？ 在林森北路的 MTV。 哦，这个优哥有兴趣。 啊，你不是耳朵都盖着的吗？ 他可能是因为听到林森北路就有点兴趣。 对其他地方有兴趣 吧。然后打工，然后嘞？ 然后因为 NTV 就是你就是整天它都是不见天日，就是里面都是黑的嘛，永远都看不到光的那种地方。对，然后那不是我，但是我是现场在那边，但是我同事看到的，他同事看到之后就马上跑出来柜台跟我们讲的。然后他就是我们都会整理包厢嘛，包厢关起来就是门打开，然后不开灯的。他有一次就整理隔壁的一间包厢，然后要经过一个空的包厢回柜台的时候，他就是瞥了一眼看一下空的包厢里面。然后他看到的就是他看到了一个长头发的女孩子。然后头发是盖着前面的，很长很长这样。然后坐在包厢的小凳子上面。但是那是没有人吧？对啊，那我那个同事是看得到那些东西的那种的。看到之后呢，然后就跑出来跟你讲，这边到底还不要继续工作呢？对，然后我们就跑去看了，就都没有看到，只是觉得很忙。然后因为那一天那个包厢刚走一组客人，然后那一组客人我印象很深刻，他们看的就是《七夜怪谈》。很巧，故事就这样子 没了。 对， 没了。怎么了？ 可是那边发生的事情很多了，就是现在应该比较少会有人去 NTV 的吧？ 超少。 那已经经过那到现在那件事情到现在已经过20年有了吧？ 嗯， 讲讲。 这个地方就是大家讲的比较厉害的地方。 嘿嘿， 就安那样。 好， 感谢你， 下次要放我一首歌。 好 好好，就这样，拜拜 拜拜 拜。 0223639955，有时候就是，其实怎么讲啊，鬼故事这些事情都是人心里面，当你在想那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超级可怕。 嗯， 比如说经过了某一个，比如说半夜，凌晨半夜经过某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其实也有灯啊，也有路灯啊， 嗯， 可是就是旁边人在你旁边跟你讲说，哦，这一家曾经有人自杀过， 嗯， 然后你自己在那边走的时候，你就 又跟你的表情戏好足哦。 然后或是说，就是经过一家医院的时候，然后就说，你等一下走过这不会怕吧？ 嗯。 然后我就想说，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怕？哦，算了，我不要告诉你好了。 好烦哦。 然后这种脑子你就会想说，是什么呢？啊，这里是什么？是他们的什么？因为医院总是会有一些什么停尸间啊、太平间啊、或是什么，然后我说是这个吗？然后我说哦没有啦，就是医学院总是有一些那种什么大体研究中心的、好恐怖啊，讨厌， 这有什么好气的，你自己讲的。 0223639，我是说就是大家不要跟我讲这些事情嘛。 啊，你今天都急，不就是 你们知道，你们知道就好，你们不要告诉我嘛。0223639955，嗨，喂， 喂， 哎呀，女生来了， 马克、玛丽，你好， 晚安。 啊，我要讲那个恐怖的灵异事件，是我听我大学同学讲，但是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嗯， 他说他是他弟，就是他亲身见证他弟弟老婆发生很严重的车祸，就离奇的车祸就死掉就对了。然后当下车祸当中啊，那个拖鞋是找不到在哪里。然后后来他们就去调查嘛，发现拖鞋飞到二楼去，是轻微的车祸而已。然后后来去后来调查，发现是那个他弟弟老婆临时就是在之前的时候救过一只猫，这猫好像被车撞到之类等等的吧。 嗯， 啊，听说猫会报复啦，啊，所以就救猫之后没多久他就车祸死掉。 嗯， 啊，我是觉得还蛮可怕，但是不知道怎样。他后来去算命是说是猫在报复。死法很离奇就对了，那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走了。 算命的居然会说猫来报仇了？ 没有，他是去庙，就是庙求神问卜，说为什么？因为他死法太奇怪，啊，当下死的时候拖鞋是找不到的。 嗯， 对啊，这样会很恐怖吗？ 可能是有时候我觉得鬼故事可怕的是他跟你到底靠不靠近。就如果就是你，比如说，就是你朋友的故事， 嗯， 那可能原本恐怖程度是3好了，可是因为你朋友，你相信你朋友，你觉得可能完全是真的，可能恐怖就会到8这样。 亲身经历，自己弟弟老婆没有必要骗的啊，是死掉离奇的死法。对啊， 因为一些很恐怖跟很夸张，多离奇，就是那些你就是用离奇两个字带过。 对了，就是有点半信半疑啊。 所以就是真正的恐怖，你可能要描述，就是那个离奇，他可能他的左手掌长在右手上面，或是什么，他的大腿，然后是在什么头上面，就是那种那个肢体扭曲的很夸张，那就真的蛮离奇的。 嗯 嗯，对啊。 感谢你哦。 好， 晚安哦。 拜拜 拜拜。1:47， 之前强强说过一个。也是就是他朋友的，然后他朋友是这个真的没有很可怕。 你怎么知道？我如果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 这个不会啦， 我一个人住，哎，谁来照顾我？ 把他们就是当 谁来照顾我啊？ 扫地机器人啊。 扫地机器人是真的是人呢？是他真的是人呢？ 啊，你害怕的也不是人呢，你就找一个也不是人来保护你，这有什么不对吗？ 你到底在说什么？那你今天要带我回家？ 没有。然后他就说，他朋友就是也是像记者会出去采访那一种，然后晚上就是也是会有什么晚宴干嘛干嘛的，他就一进到饭店房间呢，就开那个衣柜，然后把他晚上要穿衣服都先挂好干嘛的，就发现那衣柜里面就有放那个像是迎宾的糖，然后他就想说，有糖，他吃了一颗，他就出去回来之后发现自己衣柜里面衣服被撕得乱七八糟。 他想说是谁闯进他的房间，他以为是小偷，他就跑去请那个就去问经理，就说你们这个防盗怎么做的，有人闯进我房间，然后把我东西弄成这样。饭店也是马上道歉说不好意思，那多少钱我们马上赔，然后就是你需要穿衣服你可以现在马上去我们旁边 精品店买， 你挑，然后我们无条件帮你买单，然后非常非常抱歉。然后想说 这么阿萨里 阿萨里就心情就又好起来，想说好，那就没关系。就回来之后呢，他就跟同个媒体圈的人在聊天，他说哎，你知道吗，上次他可能原本是要分享说哎，那个饭店非常阿萨里就帮我买单什么的，就旁边的同行的在聊天，他说那你是不是住某某饭店，是不是住在哪一间房间里面，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上次住同一间，我的衣服也是被撕烂。但他们说呢，就后来他有去查，就是其实放在衣柜里面那个糖根本就不是给你吃的， 是给老鼠吃的。 不是， 给蟑螂吃的。 也不是，就是那个是要安抚人心用的，就是请他乖乖的，你在这边不要闹，你动了他的东西他才生气，把他撕得乱七八糟。 你凭什么决定什么东西可怕跟什么东西不可怕？ 我觉得这个 土下做道歉土下做道歉。 微风轻轻地从脸庞吹过，阳光正热烈放松，懒洋洋的我现在一切都要慢动作。曾经有一种热热的幽默，在某个春天午后，有个人在我脸上留下九点的叶落。什么时候我也记不得，应该是小时候，想找一些什么风景来陪我，只好出去走走。想千里日和，想要变成小狗，躺在马路上享受吹过，阳光正热烈放松，懒洋洋的我现在一切都要慢动作。曾经有一种热热的幽默，在某个春天午后，有个人在我脸上留下九点的叶落。忘了什么时候我也记不得，应该是小时候，想找一些什么风景来陪我，只好出去走走。 1:52，那今天呢，到底为什么我是鸭川优呢？ 为什么我是山野嘉纯呢？ 其实是因为皇冠出版社出版了这一本轻小说，叫做《深夜12点的电台奇迹》，是由村山仁志老师所写的。那他们在好像五月多的时候就提说可不可以跟我们合作，因为刚好这本轻小说就是在讲一个很可爱的新晋的女生助理 DJ 跟一个也是新晋的男生 DJ 广播员， 因为这个原本男生 DJ 他是在播报新闻的，然后是被临时抓来当 DJ， 然后他们两个一起主持了一个新的12点的节目这样子，然后没有想到在一般就是午夜白天跟黑夜交，不是白天黑夜交错啊， 应该 一天的交错的时候， 昨天跟今天交界的时候， 然后这个电台这个播音间就发生了很多很灵异的事情，包括像是他们的导播 就是个幽灵，是个地缚灵。 控音的音控是个幽灵， 对，音控是个幽灵。然后也会接到很多一些灵界的传真，然后在录音间里面也会有很多状况，什么闪灯啊、没声音啊、或断讯啊等等之类的。那在八月中的时候呢，他们会出第二集《深夜12点的电台奇迹二》。好，所以我们今天才特别在8月3号，也是农历7月1号鬼门开的时候，做了一集的小小的特别节目，蛮奇妙的，希望大家喜欢。 少女时代的万能主唱泰妍 Why？ 你的爱情就像上天的礼物，实力的闪电回归，泰妍 Why？ 带你远离烦闷，重新出发。 哎，你这么急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台湾银行办一张黄金信用卡。 已经有那么多信用卡了，为什么还要办一张？ 哎，这张不一样啊，因为黄金信用卡除了可以累积黄金，还可以做投资理财哦。你刷卡达基本门槛，就可以按回馈比率累积黄金点数。 那黄金怎么存又怎么理财呢？ 当金价低时，一样的点数可兑换较多的黄金存到黄金存折；当金价高时，又可以换成较多的现金。这样不是兼具了存黄金又有投资理财的效果吗？ 哇哦，这么棒的黄金信用卡，那我们一起去办吧。 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循环年利率5.507%到11.507%，其他相关费用依本行网站公告。以上广告由台湾银行提供。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 好的，1:57到了最后要跟你说声晚安的时候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青春点点点跟你说晚安。我们的确是午夜12点，深夜十二点的电台奇迹。那在每天的1到5的晚上，2到6的凌晨，12点到2点，在飞碟电台陪伴着你。祝你今晚有一个好梦，然后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旧电脑换新笔电 ，Intel 火力购物金，